好。 嗨，大家，我们第一次用，所以出了很多状况。 好，反正我们最近呢看到了周杰伦发表了一个新歌，就是 Mojito， 然后因为里面是他在古巴拍摄的场景，我们就回想到我们上一个 Thanksgiving break 的时候去了古巴，然后发生了一些一连串很白痴的血泪史，然后我们就想要分享给大家。 对，不是不好玩啦，只是说太多事情发生了，所以就没有那么有享受。 对，然后后面也会有一些我们可能一些 tips 或者是那种感想之类，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古巴好了，就是他就是在像是周杰伦的歌词里面有提到说，他是一个蛮神秘的地方，毕竟他2015年的时候才开放观光，就他跟美国关系缓和之后才开始， 所以他之前都不能去，连美国人都不行去。 对，因为他之前跟美国关系紧张，所以他等于是整个 还是指的美国人不能去， 大家都不行去， oh， 就好像只有苏联跟 他朋友啊， 北韩对他朋友可以去。好。他金主，那时候苏联他的金主， 哦，对 对 对， 然后解体了嘛，然后 Castro 就很伤心。好，不是重点。然后反正，周杰伦的 MV 里面还有一些场景，就是那个普拉多大道，就是 El Paseo del Prado， 就他边走路边放着歌的那一条路。然后他是当年2017年的时候 ，Chanel 在那边办了一场时尚盛宴。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就开始有名起来。 他们直接走在路上，是吗？ 算是一个，就是对，算是一个广场，就是 长方形的广场这样子。所以，之后就开始发，就大家就很想开始去古巴享受一下，停在那种以前年代的生活。毕竟他们车都是， 上世纪， 对，就车子是很漂亮，没错。可是不得不说它， 还是很旧。 我觉得还蛮有空气污染的，就是 那 几天去古巴， 黄黄灰灰是吗？ 对，而且我觉得我衣服都很臭。 我知道，我相信。 对， 你真的每天跟我说你衣服很臭。 可是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是空气真的太脏，所以我觉得我衣服很臭。 会笑死。 好，反正就是大概是一个哦，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他们外国人用的钱跟当地人用的钱是不一样的。然后外国人用的钱叫做 Cook， 然后对比当地人的钱叫做 Coop， 它是美元一比一，对不 对？ 对， 几乎跟美元一比一。然后，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钱跟当地人的钱是1:25， 嗯， 对。但是我们当初是有换当地人的钱，可几乎都用不太到，因为他们看到你是外国人，就会想要你付外国人的钱，毕竟币值比较大。对，然后还有什么啊？ 银行员啦。 银行员， 他不是你说当地可以领钱，然后你就没有领太多 哦？对，就我们是美国留学生嘛，然后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本来就想说带一些欧元或是美金去换。我们当初没有想要用美金，是因为美金在那边会被收仇恨税， 对对对， 是 5% 还是 10%？ 10% 之类的。 对，反正你如果带美金去，你 10% 会被收走。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换了一些欧元。然后因为我们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在当地提钱，所以我们还问了这边的银行员说，哦，可不可以在古巴提钱，那边的 ATM 能不能用，他们还跟我们说可以，然后结果没想到不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用着那个少少的钱， 超穷的， 想说应该会活下去吧。所以各位如果要去，真的劝你们带好足够的现金，我们觉得欧元是最划算的，然后不要带美金，真的不划算。台币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收，可是我们那时候在机场是没有看到 国旗，嗯，对 对 对 啊，有人民币、欧元、日元， 哦，对对对， 美金， 嗯， 对，反正这几个应该就是比较好用的。然后我们是搭我们从美国飞过去，所以我们是搭 JetBlue 直飞的， 对，直飞 Havana。然后他古巴是不需要签证，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叫做旅游卡还是什么， 买一个， 对，反正你在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说，哦，我要这个旅游卡，然后他就是你的签证加上你的旅游保 险， 对 对 对，就他会就是因为你入境古巴的时候，我上网看过有些人就会说，哦，海关就会说我没有买保险，所以叫我去另外一个柜台， 嗯， 就是排队再付钱然后再回来过海关， 嗯， 但是你如果是搭 JetBlue 的话，他就是直接放在里面，所以你过海关的时候，他如果问你保险，你就说， 因为他好像是最便宜的， 对， 50 块钱， 从美国直飞，但听说从南美洲或是其他地方飞，那个张旅游卡比较便宜，因为就是那种抽赋税那种感觉， oh. 就他不喜欢美国，所以美国人一切都比较贵。对，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飞机上还蛮不错的，座位不会太差。 还可以看电视， 对，可以看美国的电视，然后是那种实况转播的。 对，就真是电视电视。 对，那时候 也不用付钱。 哦，对啊，这只是你知道美国的飞机就是比较弱一点。 对。 然后除了饮料，其他的零食都还算可以。 对，没错。 对。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带着愉快的心情就这样出国了。 对，而且我那时候还跟 Airbnb 讨论好，他说他会派一辆计程车，然后在机场到的时候会举着名牌，然后就说要带我们 去住的地方。然后我们落地的时候，你记得吗？ 我们去 狂找， 我们先去换钱。 对，换完钱， 然后在大厅那边狂。其实说大厅其实超小，它就是一块小小的地方，然后一走出去就是外面。对，然后人超多。但是我们找了三十分钟有吧？ 对啊， 三十分以上 就是写任何有关于我的名字。 对，反正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放鸟。 对。 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想说，反正在外面搭计程车也跟就是我们跟房东要计程车价钱差不多，我们就搭计程车了。然后呢，我们就跑到了一个，我们是住在新城区， 对， 就是哈巴那的左，就是看地图的话左半边。 对对对 对，虽然说是新城区，可是我觉得就是， 对啊，差不多就那样子啦。 我觉得如果你是游客去的话，还是住旧城区会比较好，就是景点都在那边。 嗯，对对对。 然后感觉也稍微比较新一点， 就是如果是饭店区之类的会比较。 对，我之前就是有课就是有讲到美国跟古巴关系，然后他们不是2015年开放观光客进去嘛，所以政府好像就收回了很多旧城区那边的房子，然后把原本住在那边的人迁到新城区，然后旧城区的房子就是重新装潢以后让 重新规划这样子。 对，重新规划，然后让外国游客住在那边，所以那边才比较繁华。对， 比较观光区。 对，就比较观光区，然后确实设备也比较好，而且住在那边的人我觉得可能水准会比较高，因为那个影片里面就有说到住在新城区的古巴当地人都是薪水比较好的，因为那边房租 比较贵。 对，他们是要付房租给政府的。然后稍微可能会比如说新城区一个人可能5块钱，他们那边可能就是25块之类的。 对啊，我觉得真的品质如果高一点的话其实住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我觉得。 对，因为那时候超好笑，我们下计程车，然后还在路上看到一只鸡， 对啊， 然后就隔壁就有人讲说：“哦，玛利亚，你的鸡跑 出来！”他阳台大喊，然后喊到另外一栋，然后另外一栋那个玛利亚说：“好，等一下去捡。”然后鸡就躺在那个马路上，超好笑的。 对，然后他们古巴还蛮酷的，他们就是有点像套天厝那样子， 哦， 一栋 中间还有天井。 对，有天井，然后他们因为可能要走楼梯下来不方便，他们很多时候买东西都是会投一个篮子下去，然后篮子里面有钱，然后给那个商人，然后商人就把钱拿起来，东西放上去，他再拉起来。 对， 对，我看到。 对， 还 这还蛮酷的。 对。 然后我们在路上看到鸡还不是最雷的事情，最雷的是瑞娜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我们现在那个地址一直都找不到我们的 Airbnb。 对啊，我就一直找不到，我想说 Airbnb 就跟我说这个地方啊，然后司机很热心的，我觉得他们人蛮好的，司机很热心，然后一直帮我们找，找了很久，而且那天很热，然后就后来想说算了，我们先去，就是而且这哦对，古巴没有行动网络，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去就是附近的饭店，然后坐下来，然后买网络卡，然后好好查一下到底是地址是哪里，然后反正后来我发现那个房东还有寄一个，反正我找错了啦。 对，那个饭店还蛮不错，是当地一个就星级算蛮高的饭店，叫 Malia Cohiba。 反正以前好像是 Hilton 希尔顿的饭店，然后当初就是古巴跟美国关系不好之后， Hilton 就退出古巴，然后古巴当地政府就接手那个饭店，所以他现在是国营的。对，然后因为就像刚刚说的，一定要买网络卡才可以上网，然后就是要找 hotspot 热点，然后 饭店是一定会有，有些公园也会有热点，就只要你拿着卡，然后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去用。 它有时效性的， 对， 它要买一个小时或是多久这样子？ 对，一个小时好像2块， 2块， 大概2块美金。 嗯，对对对。 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在饭店，瑞娜那时候在找那 Airbnb 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足球比赛，所以饭店网络是真的好，就我们去其他地方网速都没有那么快。 对啊，然后对啊，然后午餐超饿的，然后还没东西吃，然后我们就吃零食，然后我只有带一包零食哦，然后就我们那天全部吃掉了。 对，然后之后就是过着很穷的生活。 对，然后后来还是找到啦，然后我还是走路去的，走路去我们住的地方。 对，我们因为好像其实就隔一两条街。 对。 就离我们当初下车有机的那个地方才隔一两条街。 对对对。 总之第一天大概就这样子安全的下岗。 对，算安全的过了。 对，平 安的。平 安的过去了。然后到了 Airbnb 之后就大家就会开始休息。晚上的时候毕竟古巴是一个没有随时都可以连接 WiFi 的地方，大家可能会好奇我们都到底在干嘛。 对啊，因为是 Airbnb， 也不是什么厉害的饭店，而且是还很便宜的 Airbnb。 对，我们除了下载了一些影集在手机里面以外呢，那个 host 有跟我们讲说其实走到路上是可以接到 WiFi。 对， 就 他给我们账号密码。 对，然后你用你的手机连上那个 WiFi 之后再登入 host 给你的账号密码，你就可以站在大街上用手机。 对，他们真的很多人就蹲在门口或是就是走道上，然后就在玩手机，超多的。然后我们也是蹲在那边，但有时候很懒得走出去，就手伸出去栅栏外面连 WiFi。 瑞娜的时候都超怕有人会把他的手机抢走。 对，因为你只有手在外面，而且人很多，路上其实很多人走来走去，大家还是很喜欢就是跟邻居互动什么，大家都会在街上聊天啊，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路上玩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印象深刻对于那个 Airbnb 是我们楼上行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人在丢东西，对，大叫之类，然后我们就问我们的 host， 结果我们的 host 就跟我们说楼上住了一个疯子还是。 对，他也说他也跟他的那个哥哥还是兄弟然后说了叫他小声一点，然后结果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声音耶，对不对？ 对，讲了就反应了之后没有什么声音。总之我们住的地方旧城区 虽然说便宜啦， 也不算太差，但是如果你想要住在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连网络不需要那么刻苦，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饭店，毕竟价位也没有差很多，更何况更安全。 对，更安全，比较舒适一点。 我们那时候还有男生跟我们去，所以我们总共是三个人， 比较安全。对 对，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或者是比如说你跟你一起同行的都是女生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住旧城区或是饭店，那边毕竟比较繁华。 嗯， 对， 也不是说特别贵，就会我觉得它一分钱就有一分货这样子。 没有错，我们真正的古巴刻苦行呢 非常刻苦， 还没有正式的开始，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的下一期的 podcast。 没错，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拜 拜拜，耶，结束。诶，现在哪一个